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里科幻传奇之活勇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卓先生佢坚持，佢一个人去啊，佢要自己带住灵柩去拣一个地方，佢认为合适，咁先去安葬。嗰日一早，佢自己就赶住马车出发啦，真系冇人跟佢去，亦都唔知道佢究竟去咗咩地方。 喺嗰啲草地 后嚟，一直去到中午都冇翻过嚟，唯有啊沿住佢去嗰个方向追上去啦。到咗黄昏嘅时分。去到一片草地上面，我哋见到嗰架马车，但系我哋周围揾都揾唔到卓先生。 呢种情形同当年卓长根去追马金花情形完全系一样。 一直到天黑，但系无论点揾，我哋都揾唔翻卓先生。 对唔住啊，鲍生，我哋真系帮唔到你啲乜嘢。我睇你都系翻翻嗰个地方继续再搜索啦。 点解啊，叔？ 是你啊，啱先你差啲讲出咗好多。马金花在那片草地失踪那件事啊，那个地方都真是有另外一个空间存在。 问题就在这里，卓长根究竟去到哪里？ 司理啊，既然都没什么线索，我们好不好在马金花失踪那里想起呢？ 马金花失踪？不是吧，当年马金花失踪真的有很多可能性的、我甚至想过可能马金花呢变成只蚂蚁，过了五年的蚂蚁生活，咁、哦、后屘唔知点，说一声又变翻人，呢类无厘头嘅谂法啊，我起码一千几百种，你想唔想慢慢听？ 司理啊，你唔好玩啦，你动下脑筋得唔得啊？嗱，例如马金花喺失踪嘅五年期间，唔系单独一个人生活嘅，佢甚至曾经透露过咧，佢结过婚嘅。 哦，系、哦，佢话佢结过婚嘅、哦，咁佢同咩人结婚咧吓？ 仲有啊！他后来又再出现翻，咁心急要去上学堂，咁样讲明咗啲咩啊？ 咁讲明咗喺五年之中，同佢相处嘅人一定有好高嘅知识程度，嗱，令到佢自己觉得自己识嘅嘢太少，所以佢要充实佢自己。 嗯，佢后嚟咧一直喺度研究汉学。 咁马金花喺未去北京上学堂之前，佢嘅程度系点嘅咧？ 啊，我都谂到呢一点啊！以牧场的这种环境，马金花没可能会有什么国学根底的，但是他好像很跟得上当时高等的教育程度，真是不可思议。 看来他在五年时间他学到很多东西。 马金花在汉学上面最大的成就是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研究。 是啊，你不是以为他在五年之间入到啲咩桃花源啊，有啲咩其他嘅地方，或者翻翻古代系嘛？ 但系喺呢一段时间里边，佢一定曾经同一啲人喺埋一齐，而嗰啲人呢，一定可以学问嘅，佢好可能同嗰啲人里边嘅其中一个结埋婚添。 嗱，白素嘅设想虽然唔系凭空想象，但系佢根据嘅线索都未免太少啦。呢种咁奇怪嘅推论。除了不断假设，实在没什么具体的事实可以追寻。阿嫂啊，那你设想马金花和这些人一起生活都五年，那这些人数有多少 了？谁知道、啊、可能是十个八个，又可能是百零两百个呢。 那我曾经提出过，在那一带有一些神秘的小部落隐居在偏僻的地方，几乎与世隔绝。 仲可能有一个文化程度好高小部落喺嗰一带嘅山区嘅、哦。 你咁讲都有可能嘅，但系始终都唔好实在，一定有一个好关键性嘅问题，我哋系未谂到噶。 诶，冇错， 系啦，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好重要嘅关键性人物，我哋忽略咗啊。 嗱，忽略哥系你嘅咋，我冇唔记得佢。卓长根嘅父亲，一切神秘事都系由佢开始。呢、这个人唔知从边度嚟，又唔知佢去咗边度。喺佢之后咁多年，先有马金花失踪，然后而家连佢嘅仔卓长根失踪埋。 兜嚟兜去，又兜翻去老地方。卓长根嘅父亲，卓长根嘅父亲。 嗱，佢一个养马嘅好手嚟，仲有一块毫无瑕疵嘅玉佩。在委托到马场主照顾他的仔之后，他就要去赴死。没错，他就是一切神秘事件的关键。我这个理论自然很合理，但是我讲了之后发现，就算有了这样的理论一点用处都没有，除非可以找到这个人。而这个人早在七八十年之前已经没办法找到了，更不要说现在。唉，傻啊，看来我们真的要了解真相，真的非要去那里一次不可了。 看来都只有这样做了。 诶，那刚才你为什么拒绝包氏方要求，现在又说？ 我可以肯定啊，好像包氏方这样的搜索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们啊，要等到这件事慢慢凋淡再去，或者会有新发现呢。嗱，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那我就自己一人去咯。 唔系，当旅行下拍拖啊，咁都可以去下嘅。而且我怕我老婆一失踪就失踪咗五年，你仲可能同埋人哋结啊？ 讲咩啊你，斯里？ 讲笑啫。 我估计咧，我哋要去嘅话，至少喺半年之后先去。喺呢一段时间里边，我哋要尽量先熟悉嗰一带嘅自然环境同埋人民嘅环境。 哦，咁啊易啦，我哋搵啲书翻嚟睇啦。 好，简单的事就你去做，复杂那些就交给我啦。 简单的就我去做，咁你有咩复杂的事啊？ 梗系有啦，我啊要仔细咁样阅读翻马金花一切的著作。 哇，唔系啩？咁有排睇啦。嗱，马金花的著作好深奥，虽然我都唔至于读唔懂，但系要我去做呢一方面嘅嘢，实在太闷，所以我即时就讲，嘿，咁好啊，素一言为定。不过我觉得他的著作里面都未必找到什么。 就算找不到，在学问方面怎么都有些长进。 就是这样，第二日出乎意料之外，接到了白老大在法国打回来的长途电话。他声音很焦急地说， 喂，怎么啊？什么回事啊？卓老头在他乡下失踪了。 是啊，爹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啊，情形是这样的，跟当年马金花的失踪好像的。 吓，咁你哋啊，仲喺屋企做咩啊？快啲去揾佢啦！ 白素将我哋嘅谂法讲咗俾白老大听，白老大都表示同意，只系讲： 唉，怕只怕过得一年半载啊，佢俾嗰啲外星人折磨死。 爹啊！马金花当年啊，都失踪咗五年啦，咪又系冇穿冇烂咁出翻嚟。 唉，卓老头啊唔同啊，佢系一个脾气火爆嘅人啊嘛，吓，话唔定啊，同啲外星人啊切磋下功夫，咁俾人啄到碎晒啊。 喂，外父啊，我啊唔觉得佢系俾外星人捉走嘅喎。 啊，是你啊，你学人偷听电话，咁你讲啦，佢啊究竟去咗边啊？你讲。 我讲到啊，唔使谂啦。 看来今次我要发动一个运动了，指责下当地的政府对外来的宾客竟然保护不周，要他们尽一切的力量将这个卓老头找出来才行了。 白老大真的话做就做，在跟住下来一个月，甚至连国际红十字会都惊动了，南美洲有好几个国家的政府都正式提出表示好关切卓长根的下落。鲍士方做嘢就更加多，佢组织咗一个庞大嘅搜索队，包括50个搜索专家、10架性能好好嘅直升机同埋各种配备。当地官员亦都知道件事搞大咗， 佢哋冇得暗，所以只好情报上去，上面都放晒手脚，派出咗一个骑兵团協助搜查。卓长根系国际商场上一个好重要嘅人物，所以有一个时期，嗰个地区各国嘅记者争相报道搜索行动嘅经过。我同白素虽然仲喺万里之外，但系搜索行动进行成点都可以了如指掌。咁大规模嘅搜索行动，几乎可以列入人类历史之最。但系卓长根竟然就好似喺空气里边融化咗咁，全然揾唔到踪迹。于是啲记者冇咩可以报道，就作出各种各样嘅揣测。所有嘅揣测都离唔开我哋一早谂过，例如外星人啊、五度空间啊等等。有一个记者有相当丰富嘅中国历史地理知识，写咗一篇有关嗰个地区嘅报道，好中肯。佢嘅文章提及嗰个地区系中国历史上著名神秘地区之一。当年叱咤风云、统一中国嘅秦始皇墓，近年被发现，亦都系喺嗰个地区附近。秦始皇墓已经被发掘出一小部分，喺已经发掘出嚟嘅呢一小部分里面，无失无数，系人类建筑文明中罕见嘅地下建筑。究竟成个墓有几大，大家都话唔埋，估计已经探测到嘅不过系成个陵墓嘅十分之一，而已经开掘嘅又只系已经探测到嘅十分之一。呢、这个记者嘅文章最后感叹：咁庞大嘅工程喺当时真系唔知点建起身，比较起身，埃及嘅嗰啲金字塔真系唔算得系乜嘢。据统计，成个陵墓嘅建造工程唔可能超过40年，因为秦始皇在位亦都不过系37年，嗰啲已经系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10年，2000几年前嘅事。秦始皇接位嘅时候只有13岁，就算佢一做到皇帝，即刻就谂到佢身后事，就开始为自己建造皇墓，咁亦都不过系30几年嘅时间。一个少年皇帝为自己身后事，一早就进行咁庞大嘅计划，咁都有啲匪夷所思。秦始皇后嚟好热衷祈求长生不老嘅仙药，好相信各种方士术士，派徐福到东方仙山去寻长生不老嘅灵药等等。嗱，呢啲都系稍知中国历史嘅人都熟悉嘅事啦。呢、这个皇帝在位嘅时期，对于各种各样嘅建筑工程有罕见嘅狂热，佢将长城连结起身，成为人类建筑历史上嘅奇迹。佢又广建道路，甚至远到而家嘅云南、贵州地区，都建有著名嘅5尺道嚟贯穿陆上嘅交通。但系比较起身，佢自己嘅地下皇陵工程庞大，而且有一种好诡异嘅气氛。这个连想象都好困难，如此庞大嘅地下建筑工程，喺当时嘅物力底下，唔知要动用几多人先至可以完工。但系皇陵嘅建造过程喺历史上嘅记载，竟然少之又少，少到几乎等于零。这个自然有两个可能：一系根本冇人敢去记载，秦始皇惊有人破坏佢嘅陵墓，所以严格保守秘密；另外一个可能更加得人惊，就是所有参与建造陵墓工程的人都要全部处死灭口。估计建造咁庞大的地下工程，参加的工役至少10万人以上，有没有可能杀死咁多人？观乎中国历史上曾经都有坑杀40万降兵的记录，咁似乎真是大有可能。那个将40万俘虏活埋的人叫白起，在秦始皇之前是秦朝的大将。那阵时观念上人命一文不值，做墓的工人全部都杀死亦都不是不可能。至少参与皇墓工程的高级人员，好像设计师啊、工程师之类，一定要全部灭口。所以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地下建筑工程一直都保密，到而家亦都系一个秘密。我当时睇完呢啲资料，觉得津津有味。由于呢个记者嘅文笔相当生动，而我又喺度搜集嗰一带嘅地理资料，呢位记者自然都系搜集嘅， 自然系当时佢报道现场嘅情形，写到冇咩好写啦，先将呢一啲嘢写埋落去作一个报道。嗱，嗰段时间我有好多其他嘅事，东奔西跑，期间仲有啲可以讲系惊天动地嘅大事啲，有啲已经记载，有啲都仲未曾写，而有啲根本冇结果嘅。白素就真系坐言起行，一直都喺度阅读紧马金花嘅著作。三个月之后，件事慢慢凋淡，搜索卓长根嘅报道亦都见唔到。嗰日晏昼，我一个人喺屋企，包士芳又搵上门，我一见包士芳吓到一跳。如果唔系佢一入嚟就自报姓名，真系好难认出佢。嗱，相隔唔到三个月，吓佢好似变成另外一个人咁，啲肤色咧又黑又粗，成面风霜，只眼啊简直肿到好似熊猫咁。佢一入嚟就嘣一声坐喺梳化度，只眼望住天花板讲： 我唔信，我唔信一个人可以失踪得咁彻底啊！ 嗱，我哋要喺呢度讲明嘅一点系，连包市方在内，所有参加搜索嘅人，冇一个人知道卓长根之前嘅几十年同埋马金花失踪嘅事件，亦都冇人知道马金花遗嘱嘅内容。包市方嘅声音似乎亦都带埋大西北山区嘅风沙，听起身有一种好奇特嘅沧桑感。我同白素望咗一眼，嗱，佢上次嚟嘅时候咧，我仲嬲紧卓长根，所以就冇将马金花遗嘱里面要卓长根点样将佢装落去嘅细节讲出嚟。呢、这个时候见到包士芳呢一种情况，我都好同情佢，所以我就讲：包生啊，嗰片草地有一个位系唔系有九块石板嘅？你哋有冇发现到？ 啊、你点知道啊？ 究竟呢九块石板同佢哋两个人嘅失踪有咩关系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这问题人在世， 怎解放痛苦？谁愿意开解我的满愁？谁愿意开启我心？人是可以赶尽将往失落，尝试解开心里的死结。人是可以洗尽惯性苦闷，尝试驱走苦痛的感觉。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？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究竟始终太乱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。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，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。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？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不知究竟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？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虽不知究竟。